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怎么是这个声音？我在哪儿？ 哎，这是布拉格广场吗？ 啊，我们怎么来到布拉格广场？ 这是北京了。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反正呢，早晨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不妨在布拉格广场走一走。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整个的视角，当 CCC 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中文衣服是18世纪的又换上，再放，尽情欣赏，再想你的浪漫，再看是否多久都。 我就站在不 在花望园呢，看到了我们的有朋友呢早晨发了图片，早上好，然后是一个扭动的小人的感觉，然后于是现在我觉得布拉格广场全部都是跳舞的这个。跳广场舞的人们哈， 我就怕你说出广场舞三个字啊， 结果他果然说出来了是吗？ 但这两天我在闲着刷抖音的时候，发现哎，有人拍了一段，就是在布拉格广场上有一个小哥哥用自制的那种绳索，然后就在这个肥皂水桶里面站了一下，出来一抖动，哇，满街道都是这种甜甜蜜蜜的粉红色泡泡， 哇！ 你想在夕阳西下的布拉格广场上，一群孩子追逐着泡泡打闹，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景色， 好浪漫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于蔡依林以及周杰伦带来的布拉格广场，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没有办法去到布拉格，但是今天北京也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非常适宜大家出行还有户外活动。但是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像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就只有5度了， 哇， 寒意出险，所以说大家早出晚归的话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呢，空气也是比较干燥的，女生哎，特别是男生也要注意要补水保湿。 哎，是的，一会儿呢我们的相关消息当中也会有一些补水保湿的一些提醒。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白天的晴天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5%。总体来说呢，大家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个保暖的相关的工作的哈。 嗯，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我发现我们的签到哈，就是一段时间有一些朋友比较集中的会上榜。比如说今天来看看签到前10名，第1名是老朋友费劲，第2名仰望星空，第3名蔷薇，应该是昨天的签到第1名啊。 哦， 第4名是方，第5名是高涛。 好，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第6名呢是江中草山湖，第7名是唐唐，第8名是李丽，第9名是赵林璇，以及第10名天使。我们有些老朋友像一勺定乾坤说，太火了，前10名根本进不去，而且连续4天签到第31名了哈。 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没有签到到前10名也没有关系，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觉得今天的话题你一定非常的有话要说，而且我觉得郭鹏也一定非常有话要说吧。 为什么？ 很想吐槽我吧。 哎，不能老提那个凌晨2点钟那个梗啊，毕竟你看，怎么说，科比是见过凌晨这个4点钟的洛杉矶的，而你经常见到凌晨2点钟的北京是吗？啊， 就是不，我不见，我在家里，就是给你回复信息慢了一点，天天被吐槽哈。 我们今天看一下啊，就是因为最近有个热帖说是，什么是线上交流的一些基本礼节？这个人呢是认为有这么几种啊，比如说第一，能发文字的尽量不发语音，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工作的礼节， 同意 哈。另外呢，就比如说不要只丢下在吗2个字作为打招呼，这个确实不太礼貌，对不对哈？ 就你应该把你到底要干嘛，你先说清楚，我回复你一个在，然后你再说点别的， 是这样吗？ 就很尴尬啊。 是啊，另外他说，比如说发起语音视频前应该先打招呼。 对，就我特别讨厌就是突然来一下那种，就手机一直在震，或者你在工作状态的时候接到语音或者视频的邀请，应该先问一下，说我方便给你打语音吗？ 也有道理，但是接下来这一条我觉得静应该贯彻的不太好。认真谈话的时候不要乱丢表情包，因为我知道你经常喜欢表情包大战啊。 我没有认真谈话吗？请问我们哪一段谈话是认真的？ 我们还有过认真的谈话吗？请问啊， 好像没有过。 对，第6条呢是晒出聊天记录或者转发照片的时候征得对方同意，这个是一个基本礼节了哈。 但我觉得也分什么照片吧，比如说你发搞笑图片给我的时候，我就会转到我的闺蜜群里面去，不是你的找搞笑图片，就比如你看到的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图片表情什么之类的。 吓死我了，我的搞笑图片我有多搞笑还要转发到群里啊？ 你不是都在抖音上公布了吗？ 是。另外呢，他说发工作文件的时候尽量用邮箱而不用微信，就是还有就是在别人不要在别人状态底下的评论当中去歪楼尬聊。哎，那还有这种人吗？ 就有歪楼的，就故意歪楼的这种。还有就是推微信名片之前要先经过本人同意。 哎， 对， 是的。 这个就比如说我要把郭鹏推荐给一个人，那我首先问郭鹏说，哎，有人管我要你的微信，我可以给他吗？ 对， 你同意了之后我才会给。 对，有道理啊。但是我觉得有些呢可能算是基本礼节，但有些可能如果大家的关系真的是比较好的话，可能就疏忽了。比如说我跟你打语音电话，好像很少跟正的同意，但是你也很少接呀。 对对对对，经常一个电话就过来了，主要是你要说点正经事儿吧，我就算了。经常想起来是一出的就打电话， 比如说跟他说，哎，那个想俩一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就说啊，这事儿不能明天说嘛， 对 啊，是啊，不打挂了，很有意思。好了，那我们今天刚才跟大家算是说了一下线上交流的基本礼节，那对于你来说，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不妨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比如说我的习惯呢就是会发表情 啊， 表情包也好或者表情也好，就我很怕对方感觉不到就是我发这个话的一些语气或者状态，其实这也是线上交流的一个隔阂所在吧。 是的，所以呢在孙燕姿的歌当中呢，他们俩也怕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在很早之前就用 email 来通信表达爱意。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 eLover。 碰面望着你的照片，你问我台北好吗，伦敦阴着天，两个城市雨绵绵，深夜收到你的生日卡片，一秒祝福信件，问候你加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 来自于孙燕姿的 eLover， 这首歌曲呢创作时代还是一个只要用 email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时代，因为当时我们上网叫做网上冲浪， 网上 我们不是，我们上网的时候已经叫上网了。 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还挺好听的，就是雨天的时候表达了一种自己的这种相思之情，而且呢是用 email 的方式哈。现在大家估计更多的，哪怕天涯海角也是用微信或者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交流了吧？ 今天呢就问问大家说，在线上交流的时候，各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呢？ 鬼 子小辉跟我们说，对于那种尬聊的人啊，我就只能疯狂的丢表情包了，不然就他们说你没有礼貌，但是两个人不在一个次元里真的很难聊。 对，我觉得其实他说到一点是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尬聊本身其实比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东西还要让人烦人一点啊。 就主要是有些人意识不到他在尬聊，就他觉得自己很有趣，然后抛出一个梗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接。 哎，那如果有的人比如说你并不太喜欢他，然后他突然跟你来了句土味情话，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尴尬，你会怎么办？ 我就发一个捂脸哭的表情 啊。果然你果然是表情包达人哈。小陈的 Angelina 说，我在线上聊天的习惯就是一定要说我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不想聊了不突然终止，无论如何要告诉对方我在忙啊，不想说啊，聊不下去了，这样 啊。这个特别好，我给这个习惯强烈的点赞。就是你如果手头在忙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对方，你一定要说清楚你干嘛去了。比如说老板叫我，或者说哎呀我先去洗漱一下，或者说这一类的。而不是突然不在，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接着你的话茬开始聊。 但是我觉得他说我在忙这还可以。不想说了， 聊不下去了。 或者聊不下去了，这个 耿直个儿啊。 对，是有点太耿直了吧，我觉得。然后 Circle 呢说呢，我的聊天习惯就是每次对话都是由我来结尾。哎，果然都是一样的哈。他说别人会觉得我没看到或者我不想理他了，所以他们俩其实算是都是一个类型的人，对不对哈。 还有小月儿说，哎，你们刚刚说打招呼的第一句话不应该说在吗？可是我也经常这么说，就想不出来第一句话能说什么，给个建议。其实你打招呼也可以丢个表情包 啊。对，就丢一个在吗的表情包也可以，其实也是意思哈。 是，或者说因为你找这个人肯定是有事儿嘛。就或者即使是尬聊的情况下，你也会就那说明你们俩已经很熟了。 对， 比如说我找郭鹏的话会有事儿，说明天稿子你怎么还没编。我就不会问说在吗，我就会直接丢说明天稿子为什么还没编。 还好你好像基本不是这样的，你基本都是前面大概丢5到10个表情包，然后我说在干嘛，说明天稿子怎么还没编。 对，就是长存表情包总是有益处的。 是的，所以呢大家线上交流的时候你都有什么习惯呢，不妨来赶快来告诉我们啊。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就 OK 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ia 以及 Alan Walker 最近的一首非常大的单曲，名字叫做 Moya Body。 其实原来我听到这首歌的一种版本，但是呢自从他俩的这种改编之后，我发现这首歌曲变得热情了好多哈。 Move your body got it in everywhereI'm watching, I am hot for you in every way. And turn around if I see you, wanna free you with my rhythm. I know you can't get enough when I turn up with my rhythm. Your body's poetry speaks to me. Won't you let me be your rhythm tonight? Move your body, move your body. I wanna be your muse, use my music. 最近大火的一首单曲来自 Sia 以及 Alan Walker 带来的 Move Your Body。 这首歌曲呢最近在抖音确实呢是火得不要不要的啊，所以刚才呢一帮人都在问，哎，这首歌曲叫名字叫什么呢，叫做 Move Your Body， 记住了吗？ 嗯， Jenny 也跟我们说这是抖音的战歌哈，很多人在录完小视频之后喜欢配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所以你听起来会觉得其中的一个桥段好熟悉， 哎，是非常熟悉的感觉了啊。今天我们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互动话题，是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太子说呢，线上聊天跟不认识的人或者是客户的话，一般都发您好在吗这样开头。你看刚才就说到在吗，在吗就觉得比较生硬，但如果你发一个 hello 您好在吗，就会觉得还挺有礼貌的。 对，但如果说不认识的人或者客户，一般情况下我会比较官方的会发，您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静瑜，我有什么什么事儿方便找您，请问您方便回复吗？ 官方 鱼，或者之类的。 好官方的感觉。 啊，对，我就会发这种情况过去，我不会直接问在吗。对， 也是，也有道理啊，就是在吗还是让对方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对，会想说你谁啊，你找我干嘛。 哎，是的，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一些习惯。继续来看一下像2004年呢，曾经被北京人艺搬上舞台的小剧场的话剧《合同婚姻》，14年后呢，将以青春的阵容再次登上舞台了哈。 昨天呢，这部剧首次呈现了片段连排呢，大家可以从剧名当中听到哈，《合同婚姻》就是聚焦婚恋情感的作品。也从原来展现中年人婚恋困惑，改为关注青年一代的婚恋话题。14年之后，青春阵容再上舞台，《合同婚姻》呢，将从11月4号开始在人艺实验剧场的舞台上开始演出。 我觉得不管是时光怎么去改变，我觉得人们最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爱我还是爱他。 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深得像太阳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逃，当欲望在燃烧，你爱

力满分，音乐早餐。 一份香喷喷的音乐早餐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刚才静瑜给我们端出来的这份早餐好像还挺有趣的，因为这首歌曲我觉得还特别特别童趣的和童真的感觉啊。 听到音色有点不一样了，这是来自电音歌姬洛天依 啊。洛天依，嗨， 是洛天依。 上次见洛天依的时候还在深夜书店里呢，对不对啊？ 对，这次来到了千年食谱颂，来到深夜食堂当中，给你数一数我们中国都有哪些好吃的。 哎，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其实呢，我们说到习惯也不光是打招呼了啊，其实在聊天当中的一些习惯也 OK。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斗图大战，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你如果有两个小时没有看手机的话，突然会发现你的信息已经99加了，你说哇，我怎么漏这么多信息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默默地向左滑删掉，就不看了太多了。 你难道不觉得，哎，真的有人可能在里面聊天聊了99加吗？ 因为像这样的一定是群聊啊，就群聊的话如果没有 at 我的部分，那就其实没有什么需要我看的部分，我就会觉得有浪费时间。 哦， 那王世子跟我们说自己聊天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打省略号。特别迷恋，比如说现在给我们回的短短的大概两行字吧，有四段省略号，全部都省略掉。 哎，我有段时间也非常喜欢用省略号，但是有一天有个人跟我说，哎，郭鹏你有这么忧伤吗？我说为什么这么忧伤呢？ 忧伤， 他说因为你经常打省略号，就感觉你这个人有很多想表达但是没有表达完的意思。 哎呦，原来还有这种想法呢。 对， 那你可以试试用嘻哈梦双妈的这个想法。 怎么说， 他习惯在结尾的时候加了啦 了啦， 或者哈这样的词，就中午一起吃饭哈，哎，郭鹏稿子编了啦，就是这种方式， 感觉还挺可爱的啊。 对，就觉得语气没有那么生硬了。但你如果女生这样讲，如果有一天你给我发信息加是什么了啦， 静瑜哈，今天晚上编稿子了啦， 走开走开。 哎呦，觉得旁边这个男的有点太可怕了，是吧？啊， 神奇。 是的。 那各位现场交流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呢？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哪些小癖好。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歌手呢，陈小春上一次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时候还算是在近10年前。那昨天陈小春呢宣布，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将在今年的11月重新开启了啊。 这演唱会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 Stop Angry。 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小春带着自己的儿子 Jasper 参加了2季的爸爸去哪儿，而之前呢一直被大家开玩笑的就是说别人都是爸爸带着儿子去上爸爸去哪儿，而陈小春是儿子带着爸爸去上爸爸去哪儿。因为感觉出来 Jasper 又懂事的多，而且在节目当中呢，因为 Jasper 对他说了一句 Can you stop angry now、 哦、 就是你现在可以先不要生气，可以不要发火嘛，然后我们再进行沟通。 是， 那其实这段小视频也是被各种各样的转发，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孩子真的好懂事，他知道在爸爸情绪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先不要跟他沟通。所以小春也就把 Stop Angry 作为自己巡回演唱会的题目了。 是，演唱会的首站呢将在11月10号在成都起航，然后来到佛山、南京以及北京。北京演唱会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我猜一定会有这首歌曲独家记忆。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但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就是没办法体现语气，有一些玩笑话容易被误解。比如说早期啊，我习惯用呵呵结尾，但后来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呵呵的意思被隐身了啊。 是啊， 那没办法，就只能改为表情符号来结尾了，就表示啊搞怪啊偷笑啊，就是没有那么严肃跟正经。 确实让我想起来我当年用呵呵结尾的时光，后来被不少人在网上爆锤。 哎呦， 你喝个屁啊，有什么喝？ 郭鹏呵呵。 对啊，吼吼，我应该是这种感觉哈。然后呢，公演夜敏特别的逗，他说纳尼郭鹏老师敬于哈，然后开始用了一大堆的表情包，确实看起来是特别善于在网上冲浪啊。 嗯，大家都习惯于在线上交流的时候的一些习惯，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国家宝藏》第二季了。第一季看完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不过瘾，赶快出第二季。哎、那么现在呢，是在故宫博物院的畅音阁大戏楼唱响了。 嗯，八家博物馆呢再次开启了复活模式。第一季的新一季的《国家宝藏》呢都是新面孔，八家博物馆分别是河北博物馆、山西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广东博物馆以及四川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哇，都是大家哈、嗯、 都被你说成了博物馆，其实这八家当中有四座是博物院 啊。是是这样吗？ 没关系了，我们关注宝物就好。 好， 那新的一季呢也有老传统，因为依旧是001号讲解员来娓娓讲述27组文物的前世今生。 嗯， 他们今生的故事也使得沉默的文物得以复活了。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宝藏的主题曲，来自于那英的《一眼千年》。 青翠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微笑眉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依览古树江山。一眼千年，相隔千年万如初见，梦见你千万遍，只想守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依览无数江山。 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

而且不要小看它的运动效果。据有关数据显示，一场正规的羽毛球比赛的运动强度要比一场足球赛还要大。而且羽毛球运动还可以使你的抵抗力增强，让你的骨骼变得更加坚硬，可以保持减肥不反弹。当然，运动对于健康的作用已经无需多说，而在任何季节当中运动我们都不需要理由，在秋天更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中国羽毛球队公投出的最爱单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带来的双截棍。看来打羽毛球的人还有一颗有武功的心，来听听看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练少点的因为你们隔壁是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就寻找武士老板烈铁上上耍要加强，硬底子空腹最擅长，后金铜造就武山。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有目染，什么当真用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更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先让巨人们送上去少林武功。 怎么该怎么该 呼吸吐纳心自在， 怎么该怎么该 其实难点手心开， 怎么该怎么该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燕周边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 怎么该怎么该 我打开任督二脉， 怎么该怎么该 东洋兵法的招牌， 怎么该怎么该 一杯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心无私人先进，人者无名，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如果我有进攻没人作弊，为人敢争不屈，一身正气。 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这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都在带钢，想要去锻炼身材，学上你的武道。 一套双截棍打下来之后还是全身比较通体舒爽的。当然刚才呢在介绍双截棍的时候实际上主要介绍的是大家可以在秋季来进行一些羽毛球的这样一些运动、啊、 怎么该怎么该哎，刚刚的这个转的我真是要给你100个赞了。 为什么？ 就是被中国羽毛球队票选出来最喜欢的歌曲 这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呢我当时在想，哎，配羽毛球有什么歌曲，能不能说什么轻舞飞扬之类的，感觉太柔软了，对不对啊？ 嗯，怎么该怎么该双截棍。那各位在线上交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习惯呢？如果有人冲上去就给你来一句怎么该， 怎么 该中 国是什么打架的周杰伦早期的歌曲的话基本都是比如斗牛，都是什么什么你怎么不投是吧，我女朋友在场外看我之类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自己更多的一些答案发送过来，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习惯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嗯，但我非常的喜欢芥末的这种习惯啊，他说我跟别人聊天不管最后是道别的文字还是表情，必须都是以我发的为结尾。 嗯， 哎，想象一下啊，如果他遇到了跟他一样的一个人，两个人就跟说再见晚安拜拜好的、 嗯、 早睡哦，就 好的， 就大概能发个十几个、 啊、 就一定杠杠到最后以我为结尾。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听有人说呢，说他如果他不在晚上说晚安好梦，然后对方没有回过来的话，他会不开心耶。 啊，对，我也是这样的。 你也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肯定要回一个晚安或者好嘛，你不能别人说完就完了。但比如别人发完之后，我就不会再回了，就是再回就有点杠起来了的感觉。 但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发个微信的，发完以后倒头就睡了。 啊，对， 有这种情况啊。 那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收到回复。就是这么计较， 太执着了啊，太执着了啊啊！但 Mr. 梁的说，网上文字的聊天最要命的是没有办法体现出语气，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语气该怎么体现呢？徐璐就说了啊，那因为打字看不出语气，所以我习惯加一个表情做后缀啊。不过呢，有个表情要慎用，那就是死亡微笑，就是、那个、 对表情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微笑 啊，就是那个微笑吗？ 对对对，就是表情的第一个微笑 啊。为什么不能用那个？ 以前他就是个微笑，但你没有发现他就是其实笑得很不情不愿吗？ 有点假笑、啊， 对对对，就是个很尴尬的微笑。所以我一般表达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发一个这个。所以你到底是要怎样？微笑，微笑，微笑。 好了，下次我学会这招以后呢，基本如果我想做 ending 的时候，我就直接发一个死亡微笑就好了。 哎，对对对，可以，我再回你三个。线上交流的时候，各位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今年有很多的演员都转行做导演了。那现在呢，歌手也耐不住寂寞，开始转行做导演。 是的， 吴克群就首次来指导电影，也是自己的一个成名曲《为你写诗》，他把它改编成了电影。 是昨天呢发布了电影的推广曲《我敢》的全新的 MV 啊、影片呢是由吴克群、周依然、周建明、苏世伟等主演，终于呢是在这个11月2号全国上映了。推广曲《我敢》是由他来作词，胡彦斌作曲并且演唱的，这是这二人的首次搭档。来打造全新的单曲 MV 当中呢解锁了诸多的电影片段，但是我在想吴克群为什么自己不唱呢哈？ 就自己写词了，最近太忙了吧，因为要做导演 也是、啊、 但是找到胡彦斌这个创作大才子来为他谱曲，相信这首歌曲一定是电影品质的保证了。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胡彦斌的这首《我敢》。那如果大家去好好看一下 MV 当中呢有很多的电影片段，你也去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要我们慢慢学会习惯。为兄弟傻，为女人痴，为梦想狂啊，都是戏里边的谎话。在现实面前就问一句，你敢不敢？我敢，我敢，在人们嘲笑之中默默的敢说敢倒下之前去求活个痛快。我敢，我敢，就算明知在现实中会狼狈，都不敢说敢就敢。聪明的人又怎能够明白，我们这群傻子骨子里的人。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要我们慢慢学会习惯。为兄弟傻，为女人痴，为梦想狂浪，都是戏里边的谎话。在现实面前就问一句，你敢不敢？我敢，我敢，在人们嘲笑之中默默的敢说敢就敢，在之前只求活个痛快。我敢，我敢，就算明知在现实中

呢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动感一点点，所以刚才听到一首比较轻柔的 Love Stone 带来的 Bye Bye Bye。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线上交流的时候你都有哪些习惯呢？大家都把自己的习惯呢是这个逐一的发给了我们，比如说喵啊说，我一般给人发信息都比较带儿化音，哎，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啊。 好玩啊，没事啊，就这也是一种习惯，但是我不会刻意注意到。我有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自己微信当中有一个搜索的这个功能，你搜索一个字，它就会出现所有你关于这个字的一些文字哈。 是。 那相关信息最多的就是儿的这个字，那他也跟同事说了，同事说我找了，有啊，因为关于儿最多的就是我妈，因为每条信息下面儿子，儿子今天回来吃饭吗？儿子你干嘛去了？ 你说这个我， 儿子你几点回来？ 你说这让我想起了一段特别有趣的往事，就是你知道两年前有一部电影大火叫《老炮儿》，是不是？老炮儿，我们叫老炮儿嘛。 是志玲姐姐的梗。 对，但那个儿得发出来，对不对？ 最佳男主角冯小刚，老炮儿。 老炮儿，然后呢？我当时是在广州，然后听到当地的这种广东话电台，我听了半天，就别的都没听懂，但是我听到一个词，我当时就笑喷了。 嗯， 我们来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拿广东话嘛，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老跑椅》，他把那个儿还翻译成 老跑椅， 老跑椅。 习惯的加这样的前缀啊。小静同学跟我们说，自己习惯的时候就是加我们刚刚说的省略号，还有一个波浪的这种表情。 嗯， 哎呦，感觉如果不带这些符号和表情，自己就没有办法再发文字了呢。 对，胡静说发信息呢不加标点，一律使用空格断句，语气自己领悟。妈呀，你这个感觉有点像这个我们看古文，因为古文是根本连空格都没有，你得自己去断句哈。 这个跟你交流的人也真的是挺费劲的了。 是的哈， 各位可以继续把自己线上交流时候的习惯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0月9号晚间呢，陈奕迅在香港名为香港网球公开赛2018的星级名人赛当中，你知道他跟谁对打了吗？跟李娜对打。 所以是男女打是吗？ 是，就是他跟李娜就单打嘛，他最终呢他是以4-10来落败，当然要落败啊，我觉得能给他4个球已经不错了，好吧啊。 但是现场有表演一下哈，因为毕竟大家去现场看这个星级名人赛，肯定不是为了体验就是网球最高级别的那个水准， 嗯， 还是要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的。那么伊森既然去了，肯定不会，大家不会放过让他唱个歌的。 是的啊， 那么就在现场即兴演唱了一段《天下无双》献给了在场的观众。他还说自己要再花一年的时间好好练习，哎呀，歌都不用唱了，我就要好好练习网球了。 嗯，那许久没有露面的他呢，这一次轻装上阵打球呢，被网友称赞说，哎呦，已经成功瘦身了，所以呢好像很久这个没有见到的他当时那个大肚腩现在已经不见踪影，这个肌肉也紧实了许多。哎，打网球还有这个功效吗？ 就网球是很减肥的，而且很塑形。 那我明天也去打网球好了。 你就听歌吧，陈奕迅，天下无双。 心当我未如愿，披雨大风问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一子不削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但是早晚气温较低，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左右，寒意初显，早出晚归请注意添衣保暖。此外呢，空气干燥，还需要注意补水保湿。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0月22号，享誉世界的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将携手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为观众带来舒曼的第1、第2交响曲，以最纯正的德式音响为国家大剧院观众展示舒曼音乐当中的狂喜和热情。再来关注10月17号，小提琴演奏家莫特与曾被阿巴多、迪图马泽尔等指挥大师精心调教过的华沙交响乐团将共同以一场音乐会为今年迎来85岁大寿的潘德列斯基大师庆生。这位既能指挥又堪称高产作曲家的大师也将登台国家大剧院直棒演绎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作为歌手，陈小春上次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还是近10年前。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将于今年11月重新开启，首站将于11月10号在成都起航，随后来到佛山、南京及北京等地。陈小春表示，这次巡演他准备了很多歌曲，即便是老歌也会以新的面目呈现给歌迷。此外呢，巡演的主题曲 Stop Angry 也正式上线。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5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四环花香桥东向西方向有3车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后车排到了马家楼桥。西五环园博园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哎，前奏忽然想起来了啊！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跟静瑜非常有意思的一年一度的飙歌大赛了啊！ 哪有一年一度，明明一周一度。今天静瑜 VS 月月鸟小哥哥，你要 PK 哪一个呢？ 美丽的呀，美丽的眼光，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 受了伤。连微笑都彷徨 Gypsy 女郎为谁而唱， 你会看见雾看见云看见太阳， 哎呦不错哦， 皲裂的大地重复着悲伤， 一段 verse， 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才我泪光 到我了， 他 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 哎呦，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俩唱都还挺 整段垮掉 还好还好。上次呢我们俩我上次是跟这个艾科搭档了一位歌手，这次呢我们俩搭档了一个乐团，对不对哈？ 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 B 段来了，摇起车窗一起唱吧。 我们俩确实有些差距，但是 Mr. 梁说垮了一半，想问问到底是哪一半垮了？ 对，哪半垮了呢？ 哪半垮了你也要说一下好不好？ 反正我心里是有数的，郭鹏你心里有数吗？ 我心里有数啊，肯定不是我那段，因为我那段唱的真的足够煽情了哈。 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合唱了， 来继续哈。 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等待爱飞翔 这是在 KTV 当中垮掉的场面高音， 好吧。所以到底要 pick 静瑜还是 pick 郭鹏，大家可以自己把这个对我们俩刚才那段演唱的分数来分别标明一下啊。这一次呢跟 Lydia 这个一起合唱的这首歌曲，我觉得我其实还有点不爽，因为刚才最后那段憋气我竟然没有憋住。 这是谁唱歌需要憋气啊 好了，挺好的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嘛，每周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 battle 的大战的小单元。 对， 但刚才呢这个 Lydia 的这个开头来的有点猝不及防，所以我跟静瑜好像没有做特别多的准备、啊、 要聊一会儿再唱，怎么一上来就推前奏 你说有的人说就人一紧张就想了，哎呦马上飙歌了，然后立刻就把前奏推起来。 可是第一段是我唱啊，所以就等于把我推到火坑里。 对， 但没办法，实力强所以不再怕。 我跟你说，说实话真正推到火坑的人是我，因为你没发现每次最后最高那一句都是我唱吗？点你都点不动，你就是不唱。 8:38，这里是正在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啊。 是每周四有这样的一个小单元，就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边开车边跟我们一起唱歌。 对， 那这次选择的这首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很多人的青少年回忆哈，我都不好意思说童年回忆了。 青少年回忆、啊， 来自偶像剧《斗鱼》当中的插曲《Lydia》。 是啊，这个大家呢基本都是支持静瑜的。郭彦敏说这歌适合静瑜，静瑜飙高音有一套的，而且你刚才飙高音飙出了花腔的味道，你知道吗？ 花腔 就有点颤 抖的是吗？没办法，唱不上去啊。 是，然后呢，恩啊说月亮娘你够了，你够了，真够了。 下周四哈，记得再一次 pick 我们。那么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是有照片的 PK， 周三的时候是小视频的 PK， 周四的时候是歌曲的 PK， 所以一直 PK 到现在还没有散伙，我们俩也真的是好搭档啊。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把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包括刚才那首歌曲的分数可以给我们打过来。Alex 说这首歌曲郭鹏50分，那就是不及格了。静瑜是120分。啊， 谢谢， 满分是150分吗？ 满分100分了。今天咱音乐秀也跟大家聊一聊，在线上交流的时候你有什么习惯。刚刚有朋友说喜欢加儿，那其实很多外地人会误以为儿化音就是北京话，就给所有的后面都加儿。 对，我原来 比如说哥们老炮儿。 是，我上次见过一个呢，他其实普通话还挺标准的，但他有次跟我说，哎，郭鹏那个喇叭花到底怎么回事？喇叭花， 喇叭花是 什么？喇叭是什么东西？ 喇叭花啊。 对，喇叭花啊。 所以呢这次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京味儿的电视剧了，大家可以去这个电视剧当中感受一下老北京话哈。这是京味儿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下周二开始将会在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联袂开播了。 这部剧呢是聚焦了女性创业的话题，以小酒馆为切入点，讲述了女主人公在经营过程当中久经磨难，最终成为女强人的故事。那刚才说到了儿化音，我觉得在这部戏当中应该会找到不少哈。 对，那这次呢演绎正阳门下小女人的就是外表看起来柔和但内心非常坚强的蒋雯丽。她穿梭在酒馆形形色色的人群当中，还有不断更迭的时代浪潮当中来演绎角色的柔韧性。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方大同的女人没有儿哈。 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看她多眼想说再见感觉到不耐烦，想要解释却说不出原因，真的莫名其妙，其实他也很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你从没有到过维纳斯世界，还有你你要对你的女人好，朋友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你别总提你这关系有多复杂多可怕，少要时间不是翻脸就是无脸抹茶，怎么消失变成了大问题，怎么什么都计较，其实你不够耐心体贴温柔，只是他不放在心里没有解一过后，你你要对你的女人好，朋友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你你要对你的女人好，朋友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随便爱一个帅一个，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多么好的人和你过一生，但在你手上只有一张旧照片，当时你会承认你也已爱了他多少年，你要对他好，不要总说他不好，千万不要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remind me 般人不能找自己不熟悉的歌来唱，然后唱完以后呢，就像我现在这样一直沉浸在刚才这个飞儿乐团的那首歌曲当中啊。 哎，两首歌都过去了， 啊， 我刚刚听了方大同的女人，又听了 Carly Rae Jepsen 的 More Than a Memory。 对， 你还记得刚刚的那首 Lady 啊？ 因为这后花园当中一直在说啊，杨洋说静瑜声音太好听了，小哥哥就算了。哎，我觉得我今天是没有发挥好，尤其最后那首那口气。 你要不再来一次，再给你个机会，我帮你唱最后一次。 不唱 我帮你唱 Hook。 垮掉就垮掉了， 不再给你一次机会。 啊， 别，你这样我回去你下了节目你会不舒服。 没关系，下周我搬回来不就好了吗？下周我要一定要选一首男生的歌曲，好不好啊？ 下周四我没问题，随便男生女生同声我都可以唱。 你都通吃是吧？啊， 谁让我叫中华小曲库呢？ 太厉害了啊！ 每周四的时候别忘了跟我们一起来 K 歌。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马上要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我的间谍前男友》，10月19号就在全国上映了。 还不是男友，还是前男友啊！这部影片呢，是由米拉库尼斯以及凯特麦克金农以及山姆休汉等实力派的演员联袂主演的。这部戏当中呢，这个米拉库尼呢曾经在《泰迪熊》以及《黑天鹅》当中奉献出非常精彩的表现，而麦克金农呢，则是凭借着《周六夜现场》获得了艾美奖的最佳女配奖啊，非常厉害。 那这次呢，两个人就会搭档出演《特工姐妹花》了。那《我的间谍前男友》呢，也是一个年度的特工喜剧。 是。 影片当中呢，刚刚提到的这对姐妹花，她们爆笑变成了国际女间谍，飙车啊，还有枪战啊，都是来执行任务。不过我更关注的是她的那个前男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 是前男友。这种设定你会不会想起一首歌曲，那就是这个女生看到前男友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也会说拜托你不要再烦我好吗？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也算是最近抖音大火的红人，他的一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 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观念当中呢，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这是一件非常难以琢磨的事情，但是他在歌声当中用苍凉的嗓音唱了出来。虽然他的颜值表示他其实是一个年轻人啊， 颜值表示，大家可以去抖音上去看一看摩登兄弟刘宇宁，最近还蛮火的。 是，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线上交流的时候各位有什么样的习惯，发现发一些语气词啊，还有包括像每一个语言之后就会加一个表情，是很多人都会采取的一种方法。 对，或者是呢在后面加一些后缀的词语，比如说呵呵不好的话，最近其实我发现哈哈哈还挺好用的 啊。对对对对对，特别是我有好多哈哈哈的表情，就一定要同样的哈哈哈就这样发出来。 那是闪电的表情吧就是哈哈哈就显得你比较大方或者是比较自如，而呵呵感觉你在冷笑的感觉啊。 嗯，线上交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受到这种交流方式的限制，变得没有那么的直接、嗯、所以其实有空的话还是叫出你的好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喝一杯吧。 是的，好，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送出的是来自于杨凯琳的某某。虽然呢线上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到底是某某，但是我觉得保持一点点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羁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内容的啊。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是入秋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了，气象台的气温已经最低降到了3.6度，所以提醒大家多穿一点、嗯、 是的啊。另外呢这个本周日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呢，受东路过来的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所好转，但是估计气温会继续下降一筹，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宇， 稍后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拜拜。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